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5，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台风天鸽重创澳门，中央人民政府批准澳门驻军协助救灾，驻澳部队多路展开救助。 张高丽会见沙特国王并主持中沙双边合作机制会议。 18届中央最后一轮巡视整改情况开始公布。 全国人大常委会启动网络安全法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执法检查。 国务院提出5大举措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提高利用外资质量。 国家网信办发布新规，打击非法网络公关，弹幕跟帖评论需提供静态版信息。 中科院强磁场中心8位科学家放弃美国优越条件，投身祖国科研事业。 匈牙利召回驻荷兰大使并无限期中断大使及外交关系。 泰国最高法院向英拉发出逮捕令，宣判将延期。 以下是详细内容。 澳门特别行政区遭台风天鸽袭击发生灾情，目前至少已造成9人死亡。昨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驻军法》，经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请求，中央人民政府批准，驻澳门部队根据中央军委命令，协助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展开灾后救助行动，保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这也是解放军首次在港澳地区展开灾后救助行动。请听央广记者陈欣、宋雪、张浩森的报道。 台风天鸽和由此引发的严重风暴潮，对澳门居民的工作和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已经采取各种措施，积极部署应对，努力减少台风造成的损失。为加快恢复正常社会秩序，减少风灾带来的各种危害和影响，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行政长官向中央政府提出请求，希望澳门驻军能协助灾后救助的工作。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局长马耀全说， 行政长官已经向中央政府提出请求，批准驻军协助澳门救灾，并且及时得到批准。驻军会协助澳门特区政府和市民一起进行灾后的各项援助和建设工作。 根据中央军委命令，驻澳门部队于昨天9:45出动官兵约1000人，兵分3路参与救灾。驻澳门部队营长朱玉熙介绍说， 包括我们东风车辆以及我们驻军的一些特种车辆，包括那个洗消车、救护车、消防车等等，另外其他的一些器材，一些那个电锯啊中门锤啊等等一些那个设施装备。洗消车对消杀面，一个是它容量比较大，第二个是消杀的面积啊比较大，跟速度比较快嘛。 澳门市民对此纷纷表示感谢和称赞。 多谢他们，他们爱澳，我们要爱国， 觉得 他们 做事的效率很好，很快。 驻澳门部队营长朱玉熙说，在抗灾救灾面前体现出了军民的鱼水情深。 我们目前的困难是没有，因为澳门那个市民都非常友好，他们很多还给我们送水啊，还有给我们送盒饭，但是我们一盒都没有，一瓶水都没喝。出发前我们驻军已经提过纪律，给他们做好解释，也都给我们敲个大拇指啊，点个赞啊，他们都非常理解。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副参谋长高志军表示，将全力支持特区政府恢复秩序。 我们一定啊全力支持特区政府啊，同心协力保护澳门人民的财产安全，尽快恢复澳门的生活工作秩序。 国防大学教授王梅分析认为，驻军参与救灾从国家层面拥有完备的法律依据。 澳门驻军这次行动呢，它的基本的法律依据主要包括国家法和澳门驻军法两个层面。国防法和突发事件应对法都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和民兵组织依照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军事法规的规定，以及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命令，参加突发事件的应急救援和处置工作。 澳门驻军这次行动更直接更具体的法律依据呢，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驻军法》。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在必要时可以向中央人民政府请求澳门驻军协助维持社会治安和救助灾害。 王伟表示，此次驻澳部队依法履行职责，展示了形象，也加深了军民感情。 它的意义我理解，那么在澳门驻军是国家主权统一的体现，驻军依法参与救灾，既是履行法定的职责和义务，同时呢，它也体现了人民军队的特质、本色和宗旨。这个宗旨实际上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军民与水平在哪里都是一样的。 民政部昨天发布消息，截至昨天上午九点的统计，台风天鸽还造成福建、广东、广西、贵州、云南741000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踪。此外，台风天鸽还造成上述5省份6600余间房屋倒塌，800余间不同程度损坏，农作物受灾面积68200公顷，其中绝收1100公顷，直接经济损失121亿8000万元。 新华社消息，应邀访问沙特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24号在吉达会见了沙特国王萨勒曼。张高丽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这次访问就是为了落实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达成的重要共识，把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推向深入。张高丽表示，中方赞赏沙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积极行动，欢迎沙特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全球合作伙伴，我们也支持沙特实现2030愿景，愿做沙特经济多元化的全球合作伙伴。双方还在加紧商签“一带一路”倡议同2030愿景战略对接实施方案，相信中沙合作将迈向更具活力、更可持续、更富成效的新阶段。萨勒曼说，沙方将加强2030愿景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对接，愿深化两国在能源、贸易、投资和安全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当天，张高丽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共同主持召开中沙高级别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双方一致认为，首次高委会召开一年来成效显著。双方一致强调，要加强重大问题协调，在联合国、20国集团等多边场合就国际体系和秩序、发展中国家权益等重大议题保持沟通协调，巩固战略互信。要强化发展战略对接，推进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促进互利共赢。双方表示，将致力于加强文化、教育、卫生、科技、旅游、新闻等领域交流与合作。会议结束后，双方签署了会议纪要，并共同见证了有关投资、贸易、能源、邮政、通信、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的签署。当天，张高丽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举行会见，就中沙能源、金融、产能等领域合作交换意见，并达成广泛共识。双方一致强调，要建立能源领域一揽子合作机制，积极推进高温气冷堆海水淡化项目、集赞中国产业集聚区等项目进程，开展石化项目合作，支持拉比格电厂项目建设。要推进安全合作，深化国际协作，进一步提升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水平。访问期间，张高丽还会见了沙特工商理事会成员，并考察了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参观了该校中国学生科研成果展示。 央广消息，18届中央第12轮巡视整改情况昨天开始在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向社会公布。当天公布了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大连理工大学、浙江大学4所高校，和中国铁路总公司、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2家央企的巡视整改情况。18届中央第12轮巡视是18届中央最后一轮巡视。6月，中央巡视组对上述单位进行了巡视反馈，根据中央巡视组提出的巡视反馈意见，被巡视单位进行了整改。 央广记者侯燕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网络安全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执法检查组第一次全体会议昨天在北京举行，正式启动一法一决定执法检查。执法检查组将组成6个小组，于9月至10月 吩咐内蒙古、黑龙江、福建、河南、广东、重庆等六省区市开展检查，同时委托北京、天津、河北、辽宁、江苏、安徽、湖北、广西、四川、云南、甘肃、新疆等12个省区市人大常委会分别对本行政区域内依法依决定实施情况进行检查。 国内首例社会文明法规《厦门经济特区促进社会文明若干规定》昨天在厦门市第15届人大常委会第6次会议上表决通过，将于10月起施行。届时在厦门不文明行为将面临法律处罚。请听央广记者周步恒、陈庚的报道。 这部法规共分5章52条，其中第4章社会陋习治理部分，将驾驶机动车不按规定避让行人、行人通过路口或者横过道路不按规定通行、违规停车、乱扔垃圾、随地吐痰、在公共场所吸烟、不文明旅游、占道经营、携带犬只户外活动违规、违禁燃放烟花爆竹等9项不文明行为列入重点治理清单。厦门市人大常委会委员、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郭晓芳说， 这9种行为在厦门是不被允许的，就是我们想解决这些，就是老百姓都很讨厌，然后又比较普遍，我们能不能在厦门先行先试做这个法，把这个东西给解决，给全国或者给其他城市有一个可复制吧，有牙齿的可以参照的一个法规。 针对这9种不文明行为，法规一方面运用警告、责令改正、以公益劳动替代一定的行政处罚等教育手段督促改正，另一方面遵循过罚相当和比例原则，根据危害程度设定不同行政处罚进行重点治理。一年之内被行政处罚5次以上而且情节严重的，按照最高罚款额度的2倍处罚。有关行政执法部门应当告知行为人所在单位或社区，并纳入全市社会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厦门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家东认为，有必要通过立法来提升社会文明， 通过立法来缩短我们文明养成的时间。没有一些具体的刚性的约束，你这个就没有约束力。 这个法规也注重正向激励，规定要实行文明行为记录制度和文明积分制度，记录单位和个人参加慈善公益、志愿服务等文明行为，纳入社会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将文明积分作为单位或者个人评先评优、获得政府各项优惠待遇的重要依据。中国法学会立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厦门大学法学院院长宋方兴表示， 我们有相应的保障措施、相应的法律责任的跟进，可以真正起到整治的目的，达到整个社会文明的提升，一定会起到一个引领的作用。 国务院提出5大举措，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促进外资增长，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央广记者张明浩报道。 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促进外资增长若干措施的通知，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介绍说，通知提出通过5大举措进一步提升我国外商投资环境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水平，促进外资增长，提高利用外资质量。 这5个方面的内容呢，第一个，进一步减少外资准入的限制，扩大开放。第二个方面的内容呢，有6项，主要是制定财税支持政策。第三个方面的内容呢，就是对国家级开发区投资环境方面有4条鼓励的措施。第四个方面呢，是便利人才出入境方面，一个是要完善外国人才引进制度，第二个呢，就是积极吸引国际高端人才。第5个方面就是优化营商环境。 对于备受各方关注的如何减少外资准入限制、扩大开放，通知明确，国家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对外开放的制高点，承担着对外开放先行先试的任务。王受文， 39号文件里面专门指出来，就是我们要在全国范围内试行曾经在自贸试验区里面试过的负面清单。 此外，各部门将持续推进专用车和新能源汽车制造、船舶设计、支线和通用飞机维修、国际海上运输、铁路旅客运输、加油站、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呼叫中心、演出经济、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等12个领域对外开放，原则上将在今年9月底前明确对外开放时间表和路线图。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数据，截至今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已达7亿5100万，但互联网论坛社区和评论跟帖中的一些违规商业化运营、虚假广告等， 给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带来隐患。为此，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昨天正式公布《互联网论坛社区服务管理规定》和《互联网跟帖评论服务管理规定》加强规范，规定自2017年10月1号起实行。央广记者冯硕报道。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威表示，对于网络实名制，目前我国采用的是后台实名、前台自愿的原则，这导致部分用户钻空子，在虚拟名字中隐含色情、暴力、虚假内容。但在《互联网论坛社区服务管理规定》第八条中进一步明确，互联网论坛社区服务提供者应当加强对注册用户虚拟身份信息、板块名称简介等的审核管理，不得出现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禁止的内容。 啊，比如说前台自愿，他可以自己起一些虚拟的名字，但是起这些虚拟名字本身就违反了网信办曾经规定，就是账号十条的相关规定。特别是设置一些相关的板块或社区，这些板块和社区中也大量存在侵害未成年人权益啊，比如说电信诈骗呐、色情暴力呀、虚假宣传呐、这样的一些介绍性的词汇。这个呢，也把它纳入到网络实名里面去哈、平台有责任进行审核。 新规中要求互联网论坛社区服务提供者及其从业人员不得通过发布、转载、删除信息或者干预呈现结果等手段谋取不正当利益。此外，近些年弹幕是年轻网民网上交流的重要方式。此前，对于弹幕这种形式究竟应该划归到内容发布还是评论，尚存在争议。互联网跟帖评论服务管理规定中明确将弹幕归入跟帖的一部分。朱威表示，弹幕转瞬即逝，因此为了更好地追根溯源，新规中要求提供弹幕服务的网站要在同一平台和页面同时提供与之对应的静态版信息内容。 对这种新闻类的，必须要先审后发，这个是一个基本原则。对这个跟帖服务哈、对这个同一平台要这个在页面上同时提供啊，大家可以静态观看的这种信息内容，因为弹幕很快。很快的话，即便出来违法违规信息，大家一晃而过看不清楚，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就把它静态化，也是有据可查，建立一个溯源机制。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第三方评估报告指出，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改革五年来，我国消费型增值税税制得到初步建立，基本实现预期目标。央广记者张明浩报道。 作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重头戏，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改革是我国在1994年税制改革之后力度最大、最有影响力的税制优化改革，时间跨度已经超过五年。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主任张学旦指出，通过第三方评估，专家组认为，我国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改革已基本实现预期目标。 通过这个营改增值，统一了货物与服务的税制，消除了税收歧视和同处征税。为企业公平竞争创造了良好的税收环境，不仅降低了那个企业税收负担，助推大众创业和万众创新，对于增强企业活力、稳定当前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呢，在一定程度上呢，消除了抑制企业转型升级和融合发展的税制因素，同时呢，还对企业运营方式和管理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有利于企业的规范管理。 张学旦同时指出，由于增值税制度的复杂性，部分行业增值税改革没有经验借鉴，加之政策出台时间较短和改革的过渡性等原因，导致营改增试点改革在制度、政策和征管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 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我国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达到265万1100人。这些学成回国的优秀海外人才正在成为国家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的特殊力量。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新为祖国澎湃，今天播出八位科学家的选择。采制央广记者张秋实，安徽台记者雷明健。 在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强磁场科学中心，王俊峰和他的科学家团队正在紧张地进行着糖尿病新型药物试验。他们在国际上率先解析出的 FGF21 蛋白结构将为糖尿病患者提供更好的治疗方案。 已经申请了专利，希望呢尽快的话能够产业化，能够转化出去。跟胰岛素相比的话，它的有效期的话可以是3天，胰岛素的话是每天要注射，这个的话3天1针就可以。 2009年还在美国哈佛医学院就职的王俊峰毅然放弃了优越的待遇回国。面对周围怀疑的目光，8年间王俊峰和他的团队用多项国际顶尖科学成果证明了选择的正确。 他说，这选择的底气来自我国综合实力的不断发展。 国家的话对科技的重视，对科技的这个投入也越来越多，不光是我自己了，我周围很多的华人的学者学生，他们那个对于中国科技的发展的话非常非常的看好。 在王俊峰的影响下，同在哈佛医学院的张娜、刘青松等七位科学家先后回到祖国，在各自领域开花结果。专注研究小细胞肺癌精准治疗的林文楚团队今年再次实现突破，引发国际关注。林文楚说，他的梦想只有在祖国才能实现。 小细胞肺癌我一直想做，但是我在国外我就受限条件，我做不了。又是我回来，我来设置实验室，我来决定研究方向。能够为自己国家做事，能够真的解决老百姓具体的这个疾病问题的话，那我们非常开心的。 中心主任孙玉平说，在这里科技人员能够更好地实现自身价值。 你在国外你做得再好，不一定还能给别人打工嘛，但没有主人公的感觉，回来过后自身的归属感、自身感觉也不一样。 提到可可西里，很多人会想到索南达杰为了保护藏羚羊与盗猎者的殊死较量。20多年过去了，这片土地上的牧民、巡山队和志愿者通过不懈的努力、探索、创新，守护可可西里的纯净和安宁。而建立国家公园和申报世界自然遗产成功，更让绿色发展的环保理念从这里传播得更远。 欢迎大家来到诸多县英雄广场，下面呢，我就为大家讲解环保卫士解说索南达杰的环保历程。 青海玉树智多县英雄广场上伫立着索南达杰的雕像。1994年，他在可可西里的反盗猎行动中牺牲。索南达杰出生和工作过的索家乡，为了保护生态环境，不少牧民退牧还草，离开世代居住的可可西里地区，搬到智多县城。 这就是我们索家扎河的这个生态移民搬迁下来的住户，这一块区域，这是住房，完全是政府在盖，这就是我们的行政服务中心了。完了以后，你看这个白色的帐篷像这个造型，它是我们的影剧院，对面是我们的那个体育馆。 智多县的副县长童延龄告诉我们，牧区搬来的生态移民让县城的人口从5-6千人增加到将近3万人，政府鼓励发展产业为他们谋生计。不过保护草原最好的方式并不是把所有牧民都搬走，如果没有牲畜的粪便和活动，没有人控制鼠害，也不利于还草。 它是有一定比例的，这就是说必须要达到一个草区的平衡。每一个局部的区域，每一个区域我们会做一个不同区域的评估。 香槟就是留在所家乡的牧民，除了放羊，他还有一项任务。 哦，你看这野驴，基本上那天是37个。 每天放牧回来，香槟都会告诉父亲自己看到了哪些野生动物，写在社区村民野生动物检测巡护表上。 详细到了具体的天也没有，具体天气也有。 索家乡的老牧民刀乐才人说， 他觉得这是一个良性循环，这生活条件一提高的话，大家都就是不打野生动物了，人们就是越幸福，日子过得越好。保护环境和保护野生动物的这个意识就越来越强。 详细报道请听稍后新闻纵横播出央广记者凌晨、刘钦、白杰哥采写的可可西里保护报告第三篇，把高原的绿色带回家。 新闻动车组，农业部将启动农技推广服务特聘计划试点，证监会回应联通混改事项，将依法依规支持混改。3到5年，保定将建成河北区域中心医院，请听报道。 当前，我国多数贫困地区产业扶贫、科技服务跟不上，农民生产技能水平低，市场信息渠道不畅通等问题仍然存在。农业部科技教育司司长廖希元表示，未来3年，农业部门将在河北、湖北、湖南、四川、陕西等5个省份的7个贫困地区实施特聘计划试点，按照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带动贫困农户精准脱贫等要求，开展农技推广服务。 我们这个试点等于是打破了2个限制，一个从我们推广的体系的角度来讲，不需要编制，同时呢也打破了来从事这个推广服务的身份的限制，有一技之长的这些人才都可以。试点地区在评聘专业技术职称、申报科技项目、评优、评先、评奖等方面，保障特聘农技员在当地在编农技员享有同等的权利。 央广记者沈静文北京报道。针对中国联通混改公告涉及的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被个案处理一事，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常德鹏回应表示， 中国联通的混改对于深化央企改革具有先行先试的重大意义。在2017年2月17日证监会再融资制度调整前，中国联通已在发展改革委等部门指导下制定了混改方案。中国证监会经与发展改革委等部门依法依规履行相应法定程序后，同意对中国联通混改涉及的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适用2017年2月17日再融资制度修订前的规则。今后其他包括央企在内的国有企业混改涉及 IPO 再融资和并购重组等事项的，证监会将一如既往依法依规给予支持。 央广记者柴华北京报道。 北京市卫计委、河北省卫计委、保定市政府昨天签订医疗卫生协同发展协议，未来3到5年，北京将支持河北保定建成区域医疗中心，保定市将北京有关医疗机构纳入当地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定点医院范围，保障合作有效运行，实现医疗卫生协同发展。河北省卫计委副主任江建明： 通过这个对口的全方位的来建立合作协议、合作关系，全方位的帮扶，提升我们的区域的医疗服务水平。 央广记者孟晓光河北保定报道。 匈牙利外交与对外经济部长西亚尔托昨天宣布，因荷兰驻匈牙利大使发表侮辱性言论，匈牙利已经召回该国驻荷兰大使，并无限期中断与荷兰的大使级外交关系。即将离任的荷兰驻匈牙利大使斯海尔特马接受匈牙利一家政治周刊专访时，对匈牙利政府反对接收难民政策提出批评，称匈政府依据与宗教极端主义者相同的原则创造敌人。专访文章已于24号刊出。 泰国最高法院昨天因前总理英拉希纳瓦未按要求前往法院出席其所涉及的大米收购案宣判，向英拉发出逮捕令，并将宣判日期推迟至9月27号。被告英拉的律师团称，英拉因耳水不平衡而严重晕眩，未能于当天前往法院，请求法院推迟宣判时间，但英拉未能提供任何证明。法院认为英拉意欲逃案，对其发出逮捕令，并没收其全额保释金。2015年2月，泰国总检察长办公室正式向最高法院提起针对英拉的刑事诉讼，指控他任总理期间的大米收购项目违反了刑法和反贪污法，造成财政亏空和粮食过度囤积。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昨天作出一审判决，三星电子副会长李在镕行贿、挪用公款、向海外转移资产、隐匿犯罪收入、作伪证5项罪名成立，被判5年有期徒刑。法院当天还对三星电子其他4名涉案高管进行判决。有分析认为，法院就李在镕案作出的判决将对韩国前总统朴槿惠涉嫌犯罪案件的判决产生较大影响。由于这一判决基本认定李在镕的行贿事实，考虑到在通常情况下受贿方所受刑罚比行贿方更重，朴槿惠恐将难逃有罪判决。 印度西北部哈里亚纳邦和旁遮普邦昨天发生大规模骚乱，也导致31人死亡，另有数百人受伤。骚乱是由当地一宗教组织的信徒抗议该组织头目被认定强奸罪成立而引起的。到目前为止，哈里亚纳邦已报告发生224起暴力事件，旁遮普邦发生64起暴力事件，一些地区已经实施宵禁，首都警方已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志涛、张浩森、钟成，主播陈亮、于芳。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红色西柏坡，多彩石家庄，首届石家庄市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将于9月2号到4号隆重召开。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诚信、尊重、创新、奋斗，徐工集团以勇气坚韧铸造世界级品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实效才有效，透明才开明，以传播力及影响力